你说相思赋予，纤纤指，年华偶然谁弹碎？应是佳人春梦里，一不起双蛾眉，纤纤。长烟波上，几时共饮长江水？而今夜雨湿帘灯，我犹在故年睡。一番番。青春未尽有思意，思悄悄，木叶缤纷，霜雪催。嗟呀呀，昨日云髻青牡丹，独默默，桃花又红人不。你说相思赋予谁？偏见你长烟波上，几时共饮长江水？而今夜雨湿帘灯，我犹在故年睡。一番番青春未尽有思意，思悄悄，木叶缤纷，霜雪催。嗟呀呀，昨日云髻青牡丹，独默默，桃花又红人不。你说相思。